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哇！我们谢谢你，你在这一个宇宙当中，在一个时间之内，哇！你为我们设立在安息之所，哇！乃是你所分别的这个圣安息之主日，主啊，在这一日，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这一日，让我们要来崇拜，哇！的至高的君王成为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一日，哇，将你儿女的心意夺回，是吧？求你在这一日，使我们眼目不是观看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一切，特别的是，主啊，求你使我们从这瘟疫、从这世界上一切的动荡、艰难当中，主啊，我们将眼目转向你，使我们来看主你自己荣耀的宝座，主啊，使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来向你来祷告。向你崇拜，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掌管天地万有的权柄，主你赐下艰难，主你也赐下平顺，在这个艰难当中，主我们一切的平日当中，我们那些假的敬虔，我们那些小信，主被你自己显明出来，使我们主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头的虚空荒凉，主我们就在你面前悔改。主，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就祈求你，主啊，我们张开口的时候，就求你充满我们。主，我们求你来帮助这一日，我们能够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你使今天这个网络，主啊，这个房间能够是畅通的，使你的儿女们聚集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如同聚集在我们从前的江心大厦的六楼的那个会堂里一样。主啊，我们是一同来。敬拜你，主求你掌管这个网络的畅通，主啊，也求你来使每一个服事的环节，主啊，每一个服事你的儿女，主啊，今天都在你面前是靠着你的恩典来服事，无论是讲道的，无论是领会的，无论是做技术支持的，无论是诗班的，还是每一个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你的儿女，主啊，我们都求你以圣灵来引导，主啊，求你在这个崇拜当中得着你自己当得的荣耀。也求你从天上垂看我们，主啊，求你浇灌圣灵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使我们主从这一日当中来得到你所赐的恩惠，主啊，那属灵的福气和益处，主啊，你从天上浇灌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特别的是把今天领会的葛英峰弟兄和正道的王一乐牧师仰望在你的手上，主，求你来是吧，大大的以圣灵的恩膏他们，使他们。所带领的所传讲的主啊，能够蒙你的悦纳，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我说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你是何等奇妙的这样的一位救主，真的你拣选我们，从黑暗死亡当中提拔我们，主啊，真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主日，求你夺回我们的心思意念，你让我们这顽梗的心，我们都全然的被你所回转，主啊，是的，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你就白白的恩典，你赦罪，你拣选我们，主啊，求你来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在这样的主日，你把我们分别为圣，你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开口，我们为今天的主日，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神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每一个人开声来祷告。感谢赞美你，是的，当我们被你所拣选成为你圣洁国度当中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属乎这地，我们是属你的人。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这都不是我们长久居住的地方， 我们的家乡在天上。求主你把那末世你借着各样的事情你显给我们看。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我们就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就求你在我们去而不返之先使我们力量复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十架虽甚重，但是不会重于你给我们的恩典。无论风浪再大，也不会遮蔽你的容面。主，就求你就在今天的主日，你让我们的心欢乐，我们的灵被你所苏醒。因为我们知道有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就让我们胜过那黑暗的权势，那死亡的权势，那罪恶的捆绑。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邀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我们为了在湖北的，甚至在武汉的，在这个疫情当中这个暴风眼的这个地方的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一起来开声为他们祷告。有英强长老一家，有刘英许弟兄、刘生敏和邢华琴夫妇，还有金思瑶姊妹，还有李成弟兄、于金英姊妹、谭鹏弟兄，还有江从景姊妹。我们可能有一些对他们有了解的，包括昨天英许弟兄在群里边也有一些跟大家的交流，还有一些呢我们也不太知道他们的情况。我们求神来真实的来安慰他们，来保守他们，愿这瘟疫不临到他们，也求神来带领他们在各自的环境当中来见证福音，来活出那盼望的生命来。我们一起来开声来为他们祷告。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面前肃静静默。请会众请起立。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慈爱全能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诸天都是借着你的命而造，万象借你口中的气而成。今天是你定立的日子，是你带领我们进入安息的日子，是圣日。主啊，在这遍满了瘟疫、流感、地震和饥荒的大地上，你显出了列国的筹算都归于无有，唯有你的旨意永远立定，万代长存。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求你让我们用心来仰望你，向你举手。 因为那得胜的号角已经吹响，因为你才是那至高者，是大而可畏的，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在这个复活的主日，就求你的荣光充满在我们的网络当中，充满在这全地上，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你圣洁的光中，得见你的荣面。那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你是荣耀的王。以上的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诗，他是主。 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好，我们一起来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认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 我主耶稣 上帝的 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 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奇妙十架》。 主教人 大而可畏的上帝，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掩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我们没有按着你的名所当受的敬畏来侍奉你，经常性的活在今世各种的不洁和污秽中，大大的亵渎了你的圣名，我们的口时常以诡诈和虚假待你，嘴里满了对你的爱情，心却实在远离了你，我们竟应着景象不肯回转。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我们披麻蒙灰向你懊悔，叫你的恼怒和愤怒向我们止息。 天父啊，求你赦免我们。 满有怜悯的基督，我们是一群忘恩负义之人，你的身体为我而舍，你的宝血为我而流，你的肋旁为我被刺透，你救赎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和罪恶，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但主啊，你知道，直到如今我们仍然还是在贪爱和服侍这个世界，服侍着自己的情欲，甚至这灭命瘟疫也无法让我们警醒，使我们离弃罪恶，全然向你悔改。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这屈死的身体，不叫我们在罪中灭亡。 主基督啊，求你速速搭救我们。 赐自由的圣灵，求你赦免我们内心中抵挡你的罪，我们时常消灭你的感动，却顺着肉体的情欲。心爱主的心，求你使我们真正的谦卑和顺服，甘心乐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 好，我们个人各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认罪悔改，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同声开声来一起来祷告。我若是天使，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着地的出产，瘟疫流行我民中，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离他们的恶行，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正着我说，主啊。 来宣读今天正道的经文，民数记六章22-2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阿们。好，我们来为今天的正道和听道祈求圣灵的帮助。慈悲荣耀的父神，我们赞美你，你以奇异的恩典厚待我们，你把那宝贵的话语，就是你的道启示给我们，是我们蒙了何等大的福气。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快。求圣灵恩高他的仆人王一乐牧师的口，让我们看到神就在这里，无论我们在高山或低谷，无论是被逼迫还是被瘟疫包围，我们都是属主的人。也求圣灵赐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放下自己各样的思虑，以单纯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以上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有请王一乐牧师。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迎风弟兄，弟兄姐妹平安。非常对不起，今天不得不坐着讲道了，因为我这个环境没有设置好，有的时候坐着讲道呢不容易讲出来，但是求神来怜悯帮助我们。还记得上次跟大家讲道分享，应该是去年的11月份，那个时候我们是用 Zoom 来讲道，没有想到过了4-5个月或者2-3个月后的今天，全中国的教会都是用这种形式讲道了。我想神特别的给秋雨圣约有一个先知性的福分，我们很早就操练了。不只是现在不同的是，不只是我在屏幕上看见你们有很多的人，上次跟现在一个特别大的不同是，上次还有很多的小组，现在差不多都是一家一家的。求神怜悯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主日，虽然我们身在不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在圣灵里面那一个合一，也求神能让瘟疫快一点过去，我们可以见面一起来掰饼，领受主的身体，体会同在和位格性的交通。现在呢，疫情把大家全都分隔在家里，我自己其实也是在家，因为我刚刚从一个会议回来，自我隔离14天。按我们教会的要求，所有从远东回来的人都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虽然我们没有去过疫区，也没有去过中国，但是因为是远东地区，我们就在家很乖乖的自我隔离。这个不是美国政府要求的，所以我们除了教会不能去的话呢，哪儿都可以去，但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还是在家里面自我隔离。其实今天给大家讲这篇道，我心里是有挣扎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瘟疫的情况下，也在一个教会被逼迫的情况当中，这两点都是我本身没有切身的经验的，也没有经历的。那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难处，是我讲出来的道真的能造就你们吗？我也跟陈彪牧师谈过自己的难处，但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说上帝的话语本身是有能力的，虽然我们没有在同样一个处境当中，但是上帝的话语把我们带到他话语的世界当中，向我们一切人讲话。虽然我没有跟你们一起在被逼迫跟疫情当中，但是我们同样在这样一个被罪玷污的世界，我们都是被罪感染，在基督里蒙了恩典的人，我们都等待最终的上帝子民的得赎。所以我们同样可以用这样的身份进入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期待上帝来向我们讲话。我们就用这样的期待一起来进入神的话。刚才迎风执事已经为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就是民数记的第六章 22-27节。今年你们教会的主题是旷野子民，他的挑战和呼召是吧？我记得是旷野子民，我跟陈彪牧师谈过，你们今年主要的书卷是希伯来书跟民数记两部书来谈旷野子民。让我们在希伯来书跟民数记里面看见圣经给我们启示出来的作为神子民这样一个旷野的主题。尤其在秋雨圣约的教会，你们在疫情之前就选了一个主题，因为特别是在逼迫当中，可能你们更深的能体会到自己在旷野。但是呢，圣经的旷野主题并不止我们在逼迫当中，它是我们人生一切的经验，以色列的经验，新约圣徒的经验，都是一个旷野的经验。而我们再来看旷野主题的话，它是在圣经一个大的末世论的框架。刚才迎风执事也在祷告当中，在诗歌里面也提到，让我们看见末世。今天当疫情在整个的世界肆虐的时候，虽然是在中国是非常的激烈，我们可能更深的有一种末世的感受。今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是按美国 CDC 的其中一个专家的预估，他说现在的疫情可能只能够延缓，由于它是 RNA 这样一个快速的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隐藏的特性。如果你去看日本，就能看出这样一个征兆。他相信在明年或者后年，可能全世界将会有2/3的人都会染上这样一个疾病。现在这一段时间只能看看是不是能够快速的研制出疫苗跟特效药，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世界将是一场大灾难。当我们在这样疫情的情况下，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更深的末世的感受，因为我们知道那末期就在我们身上，死亡时刻可能临到我们。但是实际上圣经它讲到末世的时候，是说不仅在死亡直接的威胁下，当我们在罪恶和死亡堕落的世界当中正期盼基督最终的得胜的时候，整个的这样一个时刻就是末世。我们今天在基督的得胜里面，同时又在这样一个堕落后的时空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末世的时间跟空间里面。也是你们王一牧师常常讲的，在我们身上有两个时间的刻度，一个是属天的永恒的，一个是这个世界的，它的张力就是这个末世的显现。所以我期待我们在今年一年的主题当中，我们不仅在逼迫之下才意识到自己在旷野，也不仅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才感受到一个末世的危机，而是让我们深深地看见上帝的子民在世行走，看见我们虽然在世却是属天的生命，看见罪跟死亡的权势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过去，我们就深深地知道我们是已经天天与复活的基督复活，活在天上却在地上敬拜跟随等候主来。我们在这末世的旷野是做寄居的，所以就像保罗所讲的，我们知道怎样处卑贱，也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行。用这样的心每天面对我们的生活，在末世跟旷野做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也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就是你们所定的一年的旷野跟末世的框架下，进入今天上帝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在上帝在旷野当中对他子民的祝福。当我们来看这样一段对他子民的大祭司的至高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祝福放在一个旷野的背景下面。不仅是在旷野的背景下面，我们要更多的把它放在一个在旷野当中神的会幕已经被立起，在一个会幕的背景下面。那这样一个会幕的背景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今天经文我给提取的一个整个正道的主题，就是与神同住。会幕代表着神支他帐篷住在我们当中，那个曾经在我们当中的伊甸园 因着亚当夏娃的堕落我们失去，今天神再一次直达帐篷，住在我们当中，住在以色列民当中，与他们同住，那是神同住的一个帐幕。那在这样一个会幕，一个帐幕在他们当中支搭起来立起来以后，我们就会看见有各种各样的祭祀的礼仪。在这样祭祀礼仪的结束，有这样一个大祭祀祷告，这样一个祷告在神面前祷告的祝福是神同住的高峰。所以我们在同住的背景下来看这样一个高峰，也来看与神同住在这样一个祝福跟带祷当中意味着什么。在我们人类的生活当中，人跟人见了面总会打个招呼，如果我不想跟你打招呼，实际上是我和你之间出现问题，我可能宁可躲了藏了也不跟你见面。所以当我认识你，如果跟你见面的话，一定会见面打招呼，一定会问安。在这样一个问安的过程当中，我们体会的是一个文化一个人他最基本的一些关切关注关怀甚至是希望。比方像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话呢，我们会见了面，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说什么，以前至少是我的小时候大家总是在北京人总是问吃了吗，因为那个时候呢，第一个吃饱了不容易，每年吃肉也很少，第二个的话呢，咱们中国人是民以食为天，我们很注重吃，所以这是我们文化当中一种问安，吃饱了就是一种幸福感，我们用这种方法来问安。现在的话呢，可能有时候会问好不好，平安不平安，我最近就经常来问很多的弟兄姐妹说你好吗，你平安吗，然后对方就跟我说哦，我很平安，我没有染病，我没有被感染上病毒，或者说我们可能直接就会问说你有没有染病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所关切的是身体健康各方面很深的一个平安，那是我们的关注。而在这样一个关注当中，我会看见什么呢？上帝在这个民数记第六章这段时间，这一段小段经文，这一个向以色列人的祝福祷告已经在以色列民当中成为他们问安的一个基本的形式，深深地刻进他们的文化里面，成为一个文化的印记。如果大家看这个路德记在2:4里面记载了一段波阿斯跟他收割的仆人之间的对话，他2:4这样讲说，波阿斯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个就是根据刚才我们读到的民数记大祭司的问安演变成他们民族文化的一个形式，他们以耶和华的子民的身份见面以后是愿耶和华与他同在，对方是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在这样一个短短的人与人之间的问安里面，我们其实看见他们抓到了这段经文的这段祝福经文的一个精髓，就是同在同住以及祝福，这两个是手把手。不仅如此，我们会看见在公元前的600-700出土了一个象坠，这个象坠上就刻着这样一段的经文，就是民数记的6:24-26那三节祝福的内容。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跟他的使徒们在整个的新约书卷里面经常出现这样子的问安，都是深深的被这一段大祭司的问安或者祝福或者是带祷来所塑造的。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呢，这个祝福本身是什么？这个祝福就是住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上帝，当他支搭帐篷在以会幕的形式住在以色列民当中，给他们的问安，给他们的祝福。我不知道当有一天你不仅是遇见人，你遇见了上帝，遇见了耶和华，你会期待什么？我的第一个反应肯定是说祸灾我灭亡了，我一定会死，人没有办法见神的面。但是你觉得很稀奇吗？支搭了帐篷的耶和华竟然借着祭司向大家来问安。这边就让我们看见在整个的 律法书当中，摩西五经书当中，在这样一个律法和祭司功能的恩典之下，住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上帝竟然可以温和地向以色列民问安。这也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问安就成为他们极大的一个安慰和他们文化的一个记号，以至于不仅是波阿斯，甚至在平民老百姓当中，他们的项坠上都刻上这样子的问安。所以今天呢，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真的祝祷的经文，就是旷野时期他们那些子民最大的福音，是他们旷野子民最大的安慰。因为什么？因为上帝耶和华竟然与他们同住了，因为耶和华上帝给他们祝福了，因为耶和华上帝必成就他自己的祝福，耶和华上帝对他们的心意、对他们的行动以及给他们的盼望都在这几句问安当中。这个祝福就成了耶和华上帝对他的子民一个深深的印记，祝福成了他们文化的标志。所以下边的话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经节，整个的从22节到27节的这6节经节里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经节。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见什么？会看见与神同住的原因。在这段问安当中，我们会看见深深的上帝的心意要赐福给他们，神与他们同住，最终要赐福给他们，这是上帝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信实和可靠的。第二点，我们会看见经文本身的内容，祝福的内容，就是与神同住的具体的福气，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第三个呢，我们会看见与神同住的方法，我们怎能竟然与神同住？神怎么来祝福我们？依靠那样一个忠心的大祭司，神成就了他定义在我们当中的。我们从这三个方面三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们第一个先来看与神同住的原因，就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一个背景，整个的上帝的心意构成了我们与神同住的背景。在这样的同住的心意当中，我们看见这样一个问安怎么样成为可能。我们先来看经文的一个结构和架构，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来看在这个6节的圣经当中，神要向我们启示什么。我们先来看直接的上下文，直接的上下文就是民数记的6章22节到27节，它自成一个完整的段落，其中22节和23节是一个前面的铺设，然后27节是最后的一个总结，一个完整的一个总结。所以22节、23节加上27节是围绕着这个整个的祝福，他对摩西的吩咐、对亚伦的吩咐讲出来他想做什么，到了27节又进行一个总结，告诉他目的。所以22节、23节说什么？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这个心意是从耶和华自己来的。然后他晓谕摩西说，让他做什么呢？耶和华直接教导告诉摩西要他做什么，然后他要告诉摩西、告诉亚伦跟他的儿子做什么。所以神在这边好像是一个手把手的、直接的一个命令的，甚至是一个听写的过程，就是你就按着我所说的一字一字说出来。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所以所有的祝福的话是从神那边直接来的。如果说法版上的10诫是耶和华的手指直接写出来，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的中保和中间的启示的话，那么这一段经文虽然经过了中间的中保和启示，却是神放在他们口里面的话。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会看见在结束的时候，27节说，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他就又非常明确的想如此，跟前面说这样是相对的，然后说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在这边我们看见那个开始一个结束，是神直接的把话语放到他们的口中。同时我们会看见什么？这边他指向的一个对象是以色列人，他出现了2次， 开始的两节当中出现了一次，以及最后的一节当中都提到他的对象是为以色列人祝福和为以色列人祝福，或者说把我的名字印在以色列民的身上，我要赐给他们祝福。这两次都提出来，他的心意是向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人我们可以翻成以色列百姓，或者直译就是以色列的子孙。以色列的子孙是什么？就是那位雅各改名叫以色列的子孙。在这样一个单单的神的心意指向以色列的子孙以色列人上面，我们看见什么？看见神是那位定义要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定义借着亚伦的口向以色列的子民，向雅各的后裔守约施慈爱。不仅是他定义守约施慈爱，而且当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其中我们可以想到在这三个人当中品格品性最差的是谁呀？是雅各。其实我觉得我就像那个雅各，前一段跟陈彪牧师在一起还跟他做这个分享。但是我们竟然看见神说我要赐福给雅各，赐福给以色列的子孙、以色列民、以色列人。神是信实施恩的，他赐名字给以色列雅各，同时呢他让他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他也要定义赐福给他子孙。所以这边我们就看见在这样一个用词和指向上，神是那么可靠，神是那么可信。同时的话呢，我们会看见刚才我们所说的是神把他的话放到亚伦跟他儿子口中，他一定要如此奉他的名，把他的名字印在以色列人身上，也要如此为以色列人祝福，是耶和华定义自己要祝福，只是通过了祭司的口，所以最终是耶和华自己在祝福，神定义一定要祝福。所以在这个直接的上下文当中，我们就看见神是如此的信实，神如此的可靠。我们再来看大一点上下文，在整个的五经当中，在五经当中这一段属于立位祭司条例的一段。立位祭司的条例在五经当中是从立位记的一章一节一直到民数记的六章二十七节，这边最后一句。从整个的民数记的七章的一节到八章二十六节，虽然他也在讲述跟立位有关系的，但是呢他有一个特点，他是回到了出埃及记的四十章十七节。所以在出埃及记的四十章十七节讲到什么？讲到第二年正月初一帐幕就立起来了。而在第七章一节这边讲到什么？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他成圣。所以到了第民数记的七章一节，虽然他记载在立位，虽然在六章之后，但是他是回到了前面早一些的时候。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会看见在整个的这个条例里边，在西乃旷野的这段立位记的记载当中，是以民立位记的一章一节为开始，以民数记的六章二十七节为结束。而在这样一个整个立位祭司礼仪祭司条例的这一段的记载当中，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是整个最完整的最后的一段，他以上帝借着亚伦的口进行的所吩咐他们的这样一个以代祷的以祷告的形式出现的祝福为结束。这里面整个的用词它是一种，如果去看希伯文它是 Joseph， 就是什么呢？是一个恳求的，向上帝恳求的，它不是命令上帝，他也不是像只是向人讲，他是作为一个中保站在上帝跟以色列民当中，以一种向上帝来恳求的形式完成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祝福。因此他是整个作为祭司条例整个的结束，他是一个中保站在上帝面前，站在以色列人面前，以上帝温柔的祝福成为了整个的立位礼仪祭司的一个结束。它既然是一个结束，实际上也是一个立位整个礼仪最后指向的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是什么？ 是跟立位记整个的主题是相关的。立位记的核心就是一个问题，那像烈火一样审判的上帝如何能够住在污秽的罪人当中。以色列民虽然被从埃及救拔出来进入到旷野，还会进入到迦南地，但是那样一位如烈火一样圣洁的上帝，审判的上帝，怎么能够回到他的子民当中，支搭帐篷住在他们当中？他如何住在污秽的人当中呢？这就产生了整个的立位记。就如同在出埃及记20:18，我们会看见，当以色列民在旷野见到上帝，那位审判的上帝的时候，他是非常惧怕的。当上帝降临在他们当中，上帝临在，上帝讲话的时候，他们是颤抖的。那里面讲到什么？讲到众百姓看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所以到这边我们记载的是什么？是记载的摩西跟神说完话以后，神吩咐摩西教导大祭司亚伦跟百姓来讲话，透过大祭司来向他们祝福。这是完成了立位记整个的一个核心，就是神怎么样住在一些污秽人的人罪人当中。所以当我们看见整个立位记的礼仪，看见整个的祭祀的过程，看见整个所有的吩咐，并且以这段温柔的祷告为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上帝透过祭祀讲话，让我们深得安慰。上帝透过神所设立的祭司的条例，就住在不洁的民当中，他可以在百姓当中支搭帐篷，也温柔地向他们祝福。神终于透过整个立位记，整个祭司的条例，从立位记的1:1到民数记6:27来让我们看见整个的核心，上帝的心意达到了。上帝透过祭司的礼仪住在以色列民当中，同时在他们当中与他们见面，与他们透过中保来见面，向他们问安，向他们祝福。所以从整个的立位记的条例来看，它指向一个高峰，指向最终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祝福。我们再扩大一点，会看见不仅是在祭司整个的礼仪这样一个结构下面，它是一个高峰。同时我们如果看整个西乃旷野的记载的话，它也是一个高峰。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19开始，到了民数记的10:10，都是记载以色列民在西乃旷野的一个经历。只不过在西乃旷野这样一个经历当中，又分出了立位的一个条例。立位的条例是刚才我讲的，是到6:27，在这个之后就又回到这个摩西支搭帐篷树立起会幕，同时又到了10:11，我们会看见他们整个的来起行离开了西乃的旷野。那当他们进入到西乃的旷野，在西乃的旷野，摩西上到山上见到神的面，神颁布了一切的律法，颁布了一切祭祀的礼仪，最终完成了与他们同住，支搭帐篷，支搭会幕。神整个在西乃旷野要做的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在19:1-6，我们就会看见神在整个西乃旷野要做的。这边他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吩咐以色列人或者是雅各的后代子孙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当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或者是他们要听。 这是整个他们要听的话，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么在这边当中，我就会看见他的一个核心，出埃及记不是目的，出埃及不是核心，那是一个开始。整个的核心是什么？是要在万民当中，以色列人要做属我的子民，他们是神的形象跟样式，万地万全地都是属神的。他们做神的子民是什么？就是归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神整个的出埃及的目的，也是在西乃旷野神要完成的。所以在西乃的旷野，上帝始终就至终在西乃旷野，透过摩西，透过帐幕，透过这一切，他住在了以色列民人当中。他不仅住在他们当中，他问候他们，为他们祝福，他们真的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如果去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前一半是透过上帝的启示和上帝的作为，他们认识上帝，因为他们离开上帝太远了，他们已经忘记了上帝。上帝在那边不仅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他们，告诉他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他是凡而不毁的那一位，在荆棘当中显现的，他是带领他们出埃及大有能力的上帝。他们透过认识上帝来亲近上帝，同时在认识上帝离开埃及地，经历了神大能之后，他们要活在上帝面前，他们要与神同住，那是上帝的心意。在整个的西乃旷野，神就在旷野当中把摩西带到山上启示，完成了前面整个的一段对上帝的认识。从这个之后，他们是在上对上帝的认识当中守约，活在上帝面前，不仅离开了西乃的旷野，准备进入迦南地，而且今后进入迦南地都是完成活在上帝面前与神同住。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在神的祝福里面，我们就会看见它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什么呢？它就是完成了上帝在西乃要完成的心意，就是刚才我们前面看到的19:1-6所做的。这是在西乃旷野这样一个框架下面我们看见的，同样指向这样一个祝福，而且这样祝福让我们看到神完美的心意。我们再把它放到五经里面更大的一个范围里面，不仅是在西乃的旷野，实际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与人同住？上帝为什么要与人同住？实际上上帝与人同住，上帝要与人同住，是上帝在创造当中就定下的心意，是上帝形象样式最终的完成。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创世纪里面就记载了，在第七日上帝安息了。上帝在所有的七日当中只赐福给第七日，他在那日安息了。所以整个的创造，造人并不是高峰，而整个的创造上帝的安息是高峰。在整个上帝的安息这样一个高峰当中，我们会看见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他至终的希望盼望，他至终的历史的终点跟归途是什么呢？就是与神同住，住在上帝的安息里面，进入到上帝的安息，也是我们在你们在整个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结构当中就看见里面最重要的进入上帝的安息，进入上帝在创世纪里面第七天所设下的安息，是神最早的目的，那是神给人的最开始的福音。这个福音不只是说我们堕落犯罪以后蒙恩被从罪当中救赎，而是在这个堕落之前，我们被上帝造在这个好当中，上帝就为了我们预备了一个更高的至好，是永永远远住在天上与神同住。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我们才看见与神同住是上帝一开始的心愿。有一个圣经学者，他叫 Morales， 写了一本书，是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在这里面他做了一个最基本的铺设，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创世纪的第七日，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什么？他说创造的目的以及整个圣经的故事都指向人与上帝同住。他还说在创造叙事下的一切使命、命令等等，这一切所有的所有都要放到人或者人类这个首要的至终的终点来看， 这个终点就是与上帝同住。他同时说什么？说人或者人类本身不是创造的高峰，创造的高峰乃是人或者人类在安息日与上帝的相交，只有这个与神自己的相交才可以满足上帝形象样式的目的和潜能。这个形象样式的目的和潜能不只是在较低的创造的层次中做一个维护者，而是在与不可测透的造物主相交，成为他的挚爱者。只有如此，也只有单单为了这个目的，上帝的形象本身才成了最伟大的创造的奇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会看见与神同住、与神相交是上帝在创造当中就立下的心意。那么亚当夏娃他们的败坏把人带到一个堕落当中，上帝这样的心意能完成吗？民数记六章二十二节二十七节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希望，看见在如此败坏罪恶的人当中，神竟然都能够与他们同住，温温柔柔地向他们来祝福。那是一个记号，那是一个转折点，那是一个在圣约当中与上帝立约的子民看见的一个盼望。这个立约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这样一个立约的核心当中，上帝用安息日作为一个记号，上帝的安息在某一日与他们同在。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那也标志着与神的同住。所以在整个以色列人的经验当中，我们似乎看见了一个与亚当夏娃堕落相反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从那天开始以后，神的以色列儿子，他的儿子以色列竟然能够与神同住，活在神面前，而且要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进入到迦南地，而且安息日成为他们子民的记号。所以我们回到创世纪整个五经的大框架当中，我们也看见与神同住了是何等大的一个好消息。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民没有比这个 更好的消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祝福。也因此为什么我会看见这个祝福竟然成了他们民间文化当中的一个标记跟印记。我们刚才也看见布阿斯的问安，我们也看见整个新约使徒和耶稣基督的问安。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安慰和盼望是神与他们同住，进入他们的安，进入到他的安息，神竟然向他们祝福。那在你跟我，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进入到他的安息当中去吗？我们看见以色列民已经与神同住，进入他的安息了，我们也看见上帝一定为他自己大发热心，完成他的拣选，以应许与我们同住。那你跟我，我们盼望与上帝同住那样的喜乐吗？我们盼望上帝温柔的祝福吗？我们盼望进入上帝最终的永永远远的安息，天上的安息，跟上帝同住吗？在这样的盼望当中，你跟我在瘟疫当中，在死亡的威胁下，在逼迫当中，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如果你跟我在疫区，在黄冈，在各种地方，我们会跟许许多人盼望的一样，是国家领导人来到我们当中安慰我们吗？举国体制可以救赎我们吗？那个一定会有帮助，但那个是我们最终的盼望吗？我们或活或死已经得了真正的安慰，因为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上帝能够住在不洁的人当中，能够用他的祝福与他的子民同住。在上下文当中，在立位的整个的祭司礼仪当中，在整个的西乃旷野上帝的心意里面，在整个的创世纪的框架下面，我们都会看见指向与神同，神与人同住，而且神完成，局部完成他同住，并且祝福。 希望这个成为我们最大的盼望。下面我们进入第二点，是与神同住的福气。那个祝福的内容是丰丰富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来看那三段的经文，这三节的经文。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会看见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我们看见是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福给你，还有是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就像我们提到的，这三节圣经是上帝吩咐摩西在命令亚伦放到他们口中的，这是亚伦作为一个中保，作为一个祭司，以一个祭司站在上帝与圣民之间、约民之间，向上帝一个恳求、祈祷式的祷告。他不是命令，但因为是上帝放到他口中的祈求、祈祷式的祷告，上帝所命定的祝福的，又是从上帝的心意流出的对众民的祝福。而且这里边，如果我们去看这三节圣经的话，按照它整个的希伯来原文，它是第一节圣经有三个字，第二节圣经有五个字，第三节圣经有七个字，就是24、25、26，分别是三五七不同的字。它让我们看见什么？它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越来越丰富的、丰盛的祝福，而且上帝的祝福是丰丰富富、完完满满、充充满满的恩典住在我们当中，它指向一个永永远远神最高的祝福。在这三段经文里面，三个经节里面，它每个祝福呢又分成两部分，它有前面的一个愿耶和华神所做的，是一个主句，加上一个后面一个平行的甚至是结果的从句来补充说明。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祝福。第一个祝福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当我们一听见说赐福给你或者是祝福你，我不知道我们想到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的话，我们一听到说神赐福给我们、赐恩给我们，我们常常会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化的解释或者解读，我们会想说，哦，可能是多子多孙，可能是我高考就是金榜题名，也可能我做生意的是生意兴隆，或者是如果我现在身体比较差、岁数比较大，是长命百岁，或者是在今天我们这种疫情当中，我们考虑的是免得肺炎，这些呢都可以是上帝的祝福。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见，当我们说上帝赐福给你，这个赐福，这样一个经节，它常常是与赐生命有关的，是与生命相关的。它同时呢，这样一个赐生命是跟上帝的心意和命令有关的。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最先出现的，实际上是在创世纪里面。刚才我们已经看见创世纪第二章，神赐福给第七日，是给日子。当神赐福了，把那个日子分别为圣给他自己，那就成了一个最高的创造的高峰，也成为人整个历史的一个方向跟终点。但同时我们会看见，在这之前神还有两个地方祝福，他是祝福给他被他所造的活物。第一个是1章22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多生在地上。我们会发现他的赐福跟他的吩咐命令是平行的，他的赐福是为完成他的心意，这个心意是什么？是赐生命。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见这个赐福，神的祝福是跟他赐生命跟命令他的使命息息相关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会看见神赐福给他们是在1章26节，是对人来讲的，神就赐福给他们，跟前面很像，又对他们讲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加上什么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活物，同样是跟上帝的命令相关的。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见，每每的当神讲到祝福的话，首先是跟生命有关系的，是跟神的命令有关系的。同时的话，后面他讲什么？他讲说保护你。在这个地方神 在讲赐生命神的命令跟使命的时候，同时更深的对当时的以色列民加了一个叫保护你，更清晰的放在一个什么，放在保守跟保护当中。保护这个词在诗篇的121篇里面最多的出现，它也常常被旧约和新约的学者用来诠释或者讲述，说这个保护在这样一个祝福当中更多的指向什么。诗篇的121篇他这么讲，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害你，夜间月亮也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这边看见什么，是看见神定义与他们同住了，这个与他们同住同在的神，他的祝福他的赐生命非常清晰地让他们看见，他必保护他们，保守他们免受一切的灾害，一切的恶意，让我们看见罪跟灾祸在整个上帝的心意跟计划当中，当我们完成了上帝，或者是我们的生命与上帝的心意跟计划相合的时候，活在他面前的时候，神会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免离罪的败坏试探，也免离灾祸。这是神向我们所应许的，也让我们想起新约主导文里面叫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边我们就会看见神的同在同住，神的赐生命，当我们在遵行神的心意的时候，神这样一个生命性的给予是保守我们远离罪跟死亡和灾祸的这样一个搅扰打扰。这个不仅是一个抽象的，不仅是指向永生永死的，同样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你和我会深深的体会的。我知道有一位姊妹前一段时间是一月份还去看了英强长老，一月初经过黄冈市也经过武汉，但神是非常奇妙的保守他并没有生病。也不仅如此，我前一段参加了一个人很多的大会，上千人几千人的在一起，然后也是在整个疫情的过程当中，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感染。当我们对比这个日本的这个游船，或者是在柬埔寨这个下船的游船这些人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完全是一个神迹，是神特别心意的保守。就是当我们有神住在我们当中，神一定保守我们那样最终的死和罪的祸患。同时在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当我们去活出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有真实的经验，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他就进深一步，不仅神免我们脱离这样的灾害，脱离罪跟死亡的灾害，同时他有第二个祝福是什么，是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福给你。什么是脸光照你？什么是赐福给你？脸光照你可以简单的说，就是神赐生命的神与你亲密的同在，那个同在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他不仅前面说赐福赐生命给你，同时这个生命产生一个生命当中一个深深的同在。这边的话呢，让我们想起两个画面，一个是摩西与神面对面，他与神面对面之后产生了什么，产生了当他见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脸面发光，他的脸面照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他的脸面发光都不敢见他，以至于因为他与神面对面蒙了神的怜悯，别人都没办法与他面对面。所以这样一个 同在面光照我们，是神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一个更深的亲密的表达，非常亲密的同在。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画面是什么呢？是陈设饼。这个陈设饼的画面我们在民数记的一章一到四节就会看见，说什么？说民数记的一章七节又回到会幕，刚才我讲到的哈，是从六章结束以后又回到会幕，到了八章以后说什么？他说你要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七盏灯代表神的完全，神的临在，神的光。然后亚伦便这样行，他点上灯台上的光，使灯向前发光，是照摩西所吩咐，摩西这个摩西所吩咐的。所以他这边是向前发光。什么向前发光？向什么发光？前面摆着什么呢？利未记24:1-9，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给你。前面就说要做这个，做金灯台，要做橄榄油，就是讲到我们前面的灯。然后后面又讲了什么呢？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依法，用面依法1/10，把饼排列2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面前的精进的桌子上。这是什么呢？这个6个，每行6个，12个，代表以色列的子民的12个支派。那灯台往前照着，是照着什么？照在那12个支派，那个12个陈设饼所代表的支派上面，就是这些支派在神的面光当中，在会幕所点的灯当中，这个灯永永远远的照射他们，神的光，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永远与他们同在，是一个极其亲密的光照赐福的一个画面。那在这样一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后面讲的是赐恩给你，或者是恩待你。这个赐恩，这个恩待是指什么？是指在神的面光当中，他不仅前面赐福让我们远离罪，而是他深深的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亲密的关系，是一个在神的主权和关系当中的画面，跟这两个幅画面是息息相关的。这个陈设饼又是一个长久的关系。所以在出埃及记的33:18-19，摩西在那边就说什么？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光给我看，你的光来照我。耶和华说什么？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或者怜悯，我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然后后面说赐恩，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赐恩给你，是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见第二点，它更进一步，不仅是神的赐生命同在，让我们远离一切的灾害、罪跟死亡，同时呢，它深深的恩待我们，深深的与我们亲密无间的生活在一起，与我们同在。好，下面一段就进入到7个字，说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更进一步，什么是扬脸？扬脸是神喜悦我们，神喜悦他们。扬脸跟把脸下垂和板着脸是相对的。在创世纪的4:5-6，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这边会看见是沉脸，或者是把脸沉下来是什么？这边记载是说，只是上帝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中文说变了脸色，或者是说沉下脸来。然后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沉下脸呢？所以与仰脸相对的是沉下脸。而仰脸在诗篇的4:6-8，也会讲到耶和华向以色列人仰脸。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扬起你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与神居住的人在上帝面前安然居住，神喜悦我们。他描绘了一个非常美的图景，是一个人在神面前，因为他的喜悦 而安然居住。所以神向我们扬脸，神喜悦我们，他产生的一个结果就像这个诗人所表达的是什么呢？是赐你平安。这个平安不只是我们心里一种感觉，我们常常一讲到平安就是，哦，我感到平安，我感到心情很平静。而这个平安是首先从圣经里面讲是什么呢？是一个被造的神心意的完成，一个完整的，是指什么？是指被造的人身心灵完整完全的状态，是一种最终的满足，是一种只有在上帝的怀里安息，在主的怀中永远与神同在才能够得到的彻底的安息，那是一个最终的指向与神的同住。所以神这样的赐福，神向我们的喜悦，神喜悦我们，神与我们同住，给我们带来的是最终的喜悦，最终的平安，最终的完整。从这三节，它从三个字、五个字到七个字，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一个节奏，也让我们看见，不管是在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不管是在立位祭整个的立位祭司的一个结构当中，是在整个的旷野叙事当中，神都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本身并不是目的，脱去法老的权势并不是目的，而是进入到上帝深深的同在同住里面，而且在上帝深深的同在跟同住当中领受上帝的祝福。而这个上帝的祝福是用三五七个字把我们指向最终的一个完整，一个完满，一个平安，进入到最终的神的平安，神指向他自己的平安。也让我们回到整个的创世纪，看见什么？那样一个亚当没有进入的平安，而以色列作为上帝的儿子，似乎开始从西乃旷野立起会幕，在神温柔的祝福当中开始经验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安息。这是他们的盼望吗？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会一直晋升到神这样的平安当中去吗？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去吗？而你和我，在你和我整个的人生的当中，这样一个从上帝来的赐生命，他的保守，他的同在，他的赐恩，他的喜悦，他最终的平安跟安息，是你跟我和向往和正在经历的吗？我们在疫情当中，在逼迫当中，是外面眼见的成为我们看见的最大的最重要的，还是那些在圣灵的祷告当中，我们凭着信心看见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凭信心不凭眼见，那一切才是最深的真实呢？神这样的一个丰丰富富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祝福，是你和我的心所向往的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什么？我们会看见前面上帝在他的心意当中，在整个的经文的几层结构当中，他定义一定要完成与人同在，并且与人赐给人祝福。我们也看见刚才的一个祝福的实质性的内容是何等的宝贵。但是我们要问，这样一位圣洁的、公义的、恨恶罪恶的上帝，竟然怎么能够住在不洁的民当中？我们看见一个极大的张力，就是看见最终的这样一个温柔的祝福，上帝定义同住，祝福要完成，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在这个地方完成了。但是不要忘了，这是那位如烈火般的上帝，这是那个在第十九章向他们显现，在二十章上帝的这些以色列民又说我们不敢见上帝，他们看见神是烈火。那在这样一个对比当中， 这样一个温柔美好的祝福是如何从烈火般的上帝临到被罪污玷污的以色列民呢？怎么有可能完成这件事呢？这是如何完成的？这段神吩咐摩西又吩咐亚伦的大祭司的祝福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回到利未记的第九章。利未记的第八章在前面讲了所有的一章，最后讲了所有的祭司之后，我们会看见讲到大祭司，而到了第九章讲什么？讲这个大祭司开始执行神所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命令，给他的责任，给他的工作。所以在第九章的15节到24节，我们就会看见亚伦履行他大祭司的职责以后，他做了什么？我给大家念一下：他奉上百姓的供物，把那给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宰了，为罪献上，和先前的一样，也奉上燔祭，前面是赎罪祭，后面是燔祭，照例而献，又奉上素祭，从中取一满把烧在坛上。这是在早晨的燔祭以外，亚伦取了那给百姓做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绵羊，他儿子把血递给他，他就撒在坛的周围，又把公牛和公绵羊的脂油、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腰子和肝上的网子都递给他，把脂油放在胸上，他就把脂油烧在坛上，胸跟右腿亚伦当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都是照摩西所吩咐的。好，当他做照着摩西所吩咐的献完了所有一切的祭以后，怎么样？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所以在民数记六章所讲的放在他们口中的祝福，是在亚伦献完了所有的祭之后，他开始向百姓祝福。然后他怎么样？他献了，这边又补充说，说一个平行的，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是什么？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就下来了。那是整个的一个过程，他完成了，以祝福为完成。当他下来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摩西亚伦就进入到会幕当中去见神。见完神出来以后，又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耶和华的脸就照到他们的身上，他的名字就刻在了他们的身上，他的祝福就临到他们。然后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匍匐在地，因为什么？神悦纳了他们，悦纳了他们的燔祭跟平安祭。所以这边我们看见什么？是怎么样这个祝福是临到他们的？怎么可能神的温柔的美好的祝福竟然能够临到他们？是因为亚伦按照摩西所吩咐的，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完成了他的职分，就是他在上帝面前献了所有的祭物，赎罪祭、素祭、平安祭、摇祭啊，所有等等这一切燔祭。当他献完了之后，他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完了这以后，他又加强一些，这些平安祭就下来了。所以这一切怎么能够竟然临到他们呢？是因为满足上帝公义的愤怒的祭被献上了。而当他们献上祝福之后，他们才代表百姓进到会幕里面。那样一个会幕，神自己居住的，因为满足了神一切的公义的圣洁的要求，成为了一个会幕，神的居所成了与神人见面的会幕，因为有祭物被献上。而当他们面见了神出来以后，就再一次的为百姓祝福，祝福是上帝借着摩西跟亚伦亲自向百姓的一个祝福， 而上帝在他们祝福了两遍之后，为什么以他自己的荣光向上帝显现？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他的脸光照你，愿他向你扬脸，他的荣光就向百姓显现。同时上帝喜悦他们，悦纳他们，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了燔祭和脂油。这边没有赎罪祭，燔祭和脂油，我们当将身体献上，当如同馨香的燔祭一样献在神面前，当作活祭。民众一见就欢呼匍匐伏伏在地，我们就会看见整个的一幅画面，神如何的在他们当中，如何临在他们当中，如何与他们见面，如何的赐福给他们，如何这样一个温柔的赐福，美好的赐福临到他们，是因为亚伦代表所有的百姓献上了赎罪祭。亚伦就作为大祭司成就了上帝与以色列同住，同时又站在以色列与百姓中间，以向上帝祈祷的方式代表上帝来祝福以色列民，完成了上帝祝福的心意。神自己以荣光向百姓们显现，神住在他们当中，他们活在神面前。我们似乎在这边看见那个亚当活在上帝面前，被亚当败坏的伊甸园又隐隐约约回到了以色列民当中，似乎那样一个流奶与蜜的耶和华的园子就在他们触手可及的生命的前面，他们生命下面一段行路的前面，也是带着这样的盼望，他们开始像伊甸园一样向迦南地行走。也是在这个之后，我们会看见整个民数记里面所有的背叛跟神的守约一直要带他们进去，所有的亚伦的祭祀，亚伦所有一切所完成的，似乎是又在亚当所败坏当中让我们看见约旦河的水可以倒流。创世纪能够回来吗？创世纪所指向的最终的永永远远的安息可以进入到我们当中吗？那样一个祭司可以完成神心意当中要完成的伊甸园的心意，和让人永远进入他生命属天的安息的任务吗？最后我们会看见，不管是士师时代，不管是这个撒母耳这个扫罗时代，大卫王，所有的时代，所有的祭司体系都没有完成。人作为祭司，这一切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今天跟他们所不同的是什么？那样一个软弱的亚伦，软弱的祭司，他本身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虽然他在旧约，在那个时候按照上帝所量给他们的心意，是他们的安慰，是他们最深的救赎，是他们的帮助，因为他们信靠耶和华自己。但在那样一个信靠当中，那样一个天上的影子当中，他指向一个真正的大祭司，就是我们会在希伯来书看见的，我们有一位真的从天而降，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按着亚伦的等次，在我们当中做大祭司的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用自己的身体，不是公羊牛羊山羊的血，他以自己的身体，以自己的生命为祭物，成了神所悦纳的祭物。他说，谢谢你给我身体，他将自己的身体完全的献上，神向他掩面，他复活了，他满足了神一切的公义的圣洁的要求。他不仅满足了神一切公义的圣洁的要求，当他满足了这一切的时候，他为他们祝福。在路加福音24章50节到53节，耶稣满足神一切的心意，在离开的时候，这位大祭司在他升入高天，进入至圣所，坐进属天的至圣所之前，他说什么？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 他们就拜他，大大的喜乐，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我们似乎看见了亚伦献完祭，祝福完了，就进入到这个会幕里面，进入到属天的圣，进入到那个圣所当中。这边我们看见耶稣作为末后的亚当，作为真正的大祭司，他进入到属天的圣所里面。他不仅进到属天的圣所里面，摩西跟亚伦进到圣所当中，进到会幕当中，他又出来。耶稣进入到属天的圣所当中，他差遣圣灵来。那位进入高天真正的至圣所与父同在的耶稣基督坐在那边为我们祷告，同时他又差遣那位圣灵来。但是这个圣灵因着耶稣所献的祭，那个本该是审判如火焰一样审判的圣灵，却温柔地降在我们当中，有似乎像防而不毁的荆棘，如火焰的舌头进入到他的教会当中，永永远远地与他的子民同在，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成为神自己的光，亲自照在他的圣民当中，保守他们脱离一切的试探，深深的在生命当中与他们同在，同时喜悦他们，为他们祷告，把他们带入最终的永永远远的安息。这是那位基督做成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的教会，神的子民，你们受了比以色列民更大的祝福，因为基督比亚伦比摩西更大，因为他带我们，不只是代表我们进入了会幕出来再为我们祝福，他是真正的带领我们，带着我们进入了天上真实的至圣所。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凭信心不凭眼见，那个是真实的。他进入了上帝自己的安息，他就在坐在那边安息了。我们因着他的复活，在他里面也一同活在天上。他又差遣圣灵下来，永永远远地住在我们当中，他也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主住在我们当中，透过圣灵，每一次我们的道的宣讲都是神的祝福跟同在，每一次我们圣餐的领取都是主的祝福，主的同在，他是身体。你看见了这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祝福吗？这位基督是你可以在一切的逼迫灾害疫情当中信靠倚靠那样的主吗？他也是你在有一天平顺了、丰富了，在这样似乎平顺的丰富的生活当中，你愿意为他舍命跟随他的主吗？我们所有的逼迫不仅是外面的，也不是自找的，而是当我们跟随基督做基督的门徒的时候，那样的受苦或某种形式的逼迫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仅基督住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祭司，我们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万民的祭司，我们是祭司的国度。这段经文不仅是要来安慰你跟我，同样也是要来挑战你跟我。当我们领受了这样属天的安慰的时候，我们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成为祭司的国度吗？成为万民的祭司吗？是像亚伯拉罕那样成为所有地上万民的祝福吗？申命记让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人被拣选并不只是为了他们，是为了神自己的心意。申命记在四章六到八节这样讲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他的智慧跟聪明。你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是何等有智慧，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与他们同在， 与他们同住相近，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就与我们相近呢，就住在我们当中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像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弟兄姐妹，盼望今天的经文，今天进入到圣经的祝福，不只成为我们在逼迫跟疫情当中的安慰，也更成为所有一切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舍的安慰。当所有的人都关在家里，当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门的时候，我们深深得的平安跟喜乐，是不是像光一样照到别人，他们就来问我们这喜乐的缘由？我们常常作为中国人进入，还没有进入社区就进入社会了，我们会发声，我们会呐喊，先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成为他们的祭司，成为他们的先知。不仅我们在基督里面看见我们有何等的指望，不仅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活在天上，在基督里面进到天上与神同住，基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在地上，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祝福，同时我们会看见基督的复活指向一个最终的神与我们同住和祝福的完成，那个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的。启示录二十一章让我们看见上帝说什么，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后面是祝福，保护他们，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不仅有这样保守，我们又看见神那样一个深深的亲密无间的同住以及喜悦。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光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最后他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就像前面说，我必把我的名字透过这祝福，透过这律法来刻在他们身上，印在他们身上。这边最后说，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仅是印在我们的身上，那时候就显出来印在我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再一次，他们也不用日光、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是最终的平安，最终的完满，最终一切的安息。愿这一切成为我们最终的盼望，我们盼望主再来。所以圣经在最后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也愿主耶稣的恩惠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感谢主，感谢主把王一乐牧师带到我们当中，用神的话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真的让我们时常我们来渴慕神与他同住，我们渴慕神给我们的保护，渴慕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去，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成为我们的光，让我们可以就在这个世代，在这样瘟疫肆虐的时代来做呢祭司，来差派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做神喜悦的事情。我们感谢主。好，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正道。他所赐的十架虽甚重， 阿们，我心欢乐，因为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就胜过敌权势。好，我们来宣读今天奉献的经文。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极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大家还是把我们的奉献分别出来，自己来保管。我们一起来唱诗，耶稣我来。奉献献上祷告。慈爱全能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定义把我们带入你爱子的国度当中，是对我们何等大的怜悯。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都是被你独生爱子的重价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这奇异的爱怎能不让我们不渴慕你？主啊，是吧，你把那样大的祝福你赐给我们，你让我们进入你的同在，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光当中得见你的安息。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可以奉献的机会。大有怜悯的父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恳求圣灵不断地激励我们，催逼我们，浇灌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患难当中越发的有从神而来的喜乐，显出那奉献的热情，就如同寡妇献上的那两个小钱，钱是用来爱的，就求主来帮助我们彼此相顾，在瘟疫所带来的各样的危机当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爱，因为神你先爱了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主使用这些奉献。以上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起立，请陈彪牧师来为我们做祝祷。 我们今天的祝祷的经文是在列王记的上的第八章的这一段，这当时所罗门的祈求，他就在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立位记之后民数记所产生的那个大的圣殿，所罗门献殿之后有这样的祷告。他说，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灾祸疾病，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就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是他们在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的敬畏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真的是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不但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各样的饥荒、疾病和瘟疫在中国大地上。我们虽然不清楚这个瘟疫的最终的来源，我们可以说是有人祸，也可以有天灾，当然我们深知这一切都是你的恩慈的手要击打这个地方，好让他们能够回转。主啊，我们看见这些统计数字的时候，全国的一波一波的报告的时候，日本的船上其他世界各地的这些数字的时候，看到这个瘟疫不仅是在中国，已经到了亚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整个的25个国家。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我们承认，如同所罗门说，我们若自卑寻求你的面，你的面就光照我们。我们今天有一位高升在天上的大祭司，在那边为他的百姓新以色列人代求。我们今天领受了你的恩上加恩的面光如同摩西升到山上所见，最后在格林多后书也说我们是荣上加荣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因为有一位大祭司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主啊，就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在这个地方你不光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而且真的给了我们祭司、先知和君王的职分，让我们在你的儿子里面拥有这样的殊荣。你也给我们一个祷告的特权，你也是聆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祷告。所以我们这次我们特别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一同的向慈爱的父，你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就是在刚刚的这个列王记，也在后来的历代志说，若我们在你的名下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的时候，你呢就必要在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也医治我们的这个土地。公义圣洁的父，我们知道这个瘟疫不但是你对不幸之人的审判，也是对你儿女的管教，也好让你所爱的儿女因着管教而醒悟，因鞭打而悔改。父啊，求你赦免你自己的中国教会这些年的岁月中间，我们变得贪爱这个世俗的宴乐，我们追求享誉享受的罪。主，我们也来求你赦免教会因为惧怕逼迫而为自己找的各种各样的托辞和借口，而不愿意为你的国度的福音来付代价，这个罪就求你赦免。我们也继续求你赦免教会各种各样的伪善，我们的假冒伪善。慈爱的天父上帝，求你在中国教会你赐下你的圣灵，给我们福心的力量和爱人如己的力量，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真的活出，让众人看出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我们的这种担当不是靠着自己，而是真的靠你属天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有实际的行动帮助我们周边的人，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方向没有盼望，他们会感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但是主，我们是天地之间的儿女，主，在你的这个众的圣殿里面，你光照了我们，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特权，向他们传讲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主啊，我们也这时候特别为当权者来祷告，因为你有赦免决策者因权力而产生的傲慢，求你使人透过这场灾难，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人，他们的渺小，他们的有限，他们的有罪，真的靠他们自己无法承担你从天而降下的烈怒和公义。求你帮他们谦卑地承认，唯有你自己才是宇宙的主宰，是世上的君王。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中国的执政者心里赐下一个悔改的心，使他们在你面前能够低头的认罪，不再以刚硬的心做违背良知逼迫教会逼迫你圣洁律法的事。主啊，求你使政府本着敬畏你以及对百姓负责任的态度来尊重人生命的价值，对疫情有那样的胆识，敢于公开透明的报道，而不再是以自己的维稳自私而掩盖真挚的真相。不光是中国的百姓，世界的百姓都可能因此受牵连。所以就求你，若是在这个时候当权者有如同在法老的时代继续心刚硬的时候，就求你公义的鞭子你继续的来施展你的公义的审判，直到他们向你低头认罪，承认你是天地之间的主宰，万有在你的手中。也求你来破碎这个利益之团的权力之神，使他们认识耶和华在人的国中掌权是真实的。恩主，我们继续来求告你，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日子，我们在第一线奋战的很多的医护人员都被感染，他们的设备有限，他们的受到的保护是这样的微小。我们已经从新闻报告看到许多的医护人员已经殉职。主啊，我们就求你在这些医护人员身上来彰显大能医治拯救他们的生命，知道你这位大医生是他们所投靠的。求你护理的恩典眷顾与这些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同在，求主你用慈爱的手来供应他们的一切的需要，给他们信心勇气和能力，而包括借着政府借着外援提供必要的医用设备，保护他们的身心灵健康。求你借着这场灾难也是来唤起中国的民族，破碎我们各种各样的偶像，不再来顶礼膜拜权力的神金钱的神， 也不再迷信任何的神医神药，知道唯有上帝能够止息瘟疫，唯有上帝的儿子能够医治人类被盗的疾病，唯有耶稣基督是人类心灵和身体灵魂的救助。主啊，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我们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心，知道在这场瘟疫中有非常多的儿女失去了父母亲，有许多的人成为孤儿，有妻子失去了丈夫，有丈夫失去了妻子，甚至有的人在他们亲人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能够见面。主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悲惨里面来呼求你，主啊，就求你眷顾他们所面临的苦难，听他们心思费心费裂的这种痛苦，就求你也使用这样的苦难来唤醒这些不认识你的灵魂，看到生命的脆弱，死亡的真实，好让他们开始转向寻求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答案。如果他们寻求你的时候，真的如同所罗门你给他的应许一样，你就亲自向他们显现，也借着教会向他们显现，因为你说寻求你的就必寻见。此来父啊，在这场灾难中真的夺去了许多近前的儿女以自己儿女的生命，我们特别为我们认识的原来的中华贵族的这个林弟兄特别来仰望你来安慰他们的家人，他的妻子写的这个离别的信是那样的让人撕开我们的心肺。主啊，你在这时候你的圣灵就像今天的讲道一样，能温柔的来安慰他，擦干他们的眼睛，求你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学会摩西所说的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年日载入手掌，让诗篇39篇在我们的心中印记，说主啊，我们真是虚幻的人生，让我们活在天上的时候就不再虚幻，珍惜在地上的每一个时光，趁这白日竭力多做主工。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为整个的中国来祷告。天父，我们看见这个中华大地一下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各地都在封城封省封小区，更极端的是封家，很多人不能够出去，我们不光说自由，生命受到了很严重的威胁，我们不知道这种的状态会持续多久，每个地区有不同的差异，我们也不知道会造成多少人为的灾难，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失去了工作，有的公司倒闭，因此没有了生路。主啊，我们可以罗列非常多的灾难，但是主啊，就求你在这时候聆听我们的呼求，早日止息这个瘟疫，结束这灾难，求你来眷顾在中国各地特别是湖北省的弟兄姐妹，你供应他们生活的所需，保守他们的身体不被传染，求你安慰他们的心灵，在艰难的时刻真的是常常的学习忍耐等候主，如同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在生活中真的开始仰望上帝的供应，求你特别的眷顾在狱中的我们的牧者王毅牧师和秦德富长老，但这时候求主你的护理特别与他们同在，因为我不知道在狱中目前他们的整个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就求你以自然的方式和超然的方式供应他们身体灵魂的需要使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即使在最黑暗最邪恶的地方，能够靠着你赐下的能力做最美好的见证。主啊，这时候你也特别以极大的恩典保护他们的家人，我们的师母他们的孩子，还有他们的上辈父母亲，在这个时候以特殊的方式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你来感动他们将彼此的挂念和思念转为在主前的祷告和祝福如同我们今天这个民数记的六章的这段的经文三叠颂的，从三个字五个字到七个字，在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祝福中加上祝福。 主啊，就求你也给我们这个求以深约的教会赐下一种复兴的恩典，赐下合一的恩典。求主你使用众弟兄姐妹，虽然在隔离在家，仍然学习使用蒙恩的管道，我们彼此的代求，开始我们早晨的祷告，晚间的家人的敬拜，在网络上交通，彼此的团契，彼此的帮扶，在最艰难的时刻真的活出你耶稣基督合一的见证和的荣耀。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赐加倍的喜乐给我们，我们这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众人一同说阿们。 阿们。 我把时间交给领会。 好，我们齐诵主导文。 我们 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 名为圣，愿你的国 降临，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的 眼睛，日 夜 的饮 食 赐 给 我们，免 我们的 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让我们遇见试探，让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 到永远。 阿门。 阿门。 阿门。 Amen。 好，我们今天用这一段来祝福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快乐，也心中想到这些经文的丰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也 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也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永远的平安， 也向你扬 脸，赐你平安。 平安， 我们一同来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诗歌， 高呼吧。 伸开双 手，将他的脸涂上。 我们请曾彪牧师来做差遣。 我们一同领受上帝在福音中的差遣。保罗这样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这个时代邪恶，我们要活在将来的时代，不要做糊涂人，反而要明白主的意思如何。 愿 主帮 助 我 们。 你们去吧，靠着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在绝望的地方播种希望，在有黑暗的地方播种光明，在有悲哀的地方播种安慰，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 主 必 与 我 们 同 在。 过来，过来，等会儿，还有。